伤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赫，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传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二外之声广播台， 二外之声广播台 Voice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在这里 让世界 聆听二外。 你的声音讲述我们的故事，二外之声，我在这里等你来。 声音传递情感，声音触摸世界，二外之声广播台欢迎您。 在这里你可以重拾你的播音梦，二外之声广播台将会是你梦开始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彭坤，来自二外广播台为你读诗。 大家好，我是小 V， 来自二外广播台网推部。 大家好，我是黎曼，来自二外之声广播台一说心语栏目组。 大家好，我是刘艺玲，来自二外之声广播台青青如雾栏目。 大家好，我是麻地乐团，来自二外广播台温暖唱片店。 大家好，我是王玉婷，来自广播台为你读诗栏目。 广播台呢，是一个认真说话、认真倾听的地方， 用数据将声音具象化，没有华丽聚灯光，却拥有无处不在的声音魅力。 为你读诗，读韵律，读性情，读生活。 面对面的访谈，锻炼你的心理素质、语言表达，更锻炼你的临场发挥、随机应变。 音乐常常能表达出那些说不出口的感情，温暖你寂寞的青春，抚慰你的心伤。 你是不是想在温柔敦厚的视角中寻求内心的丰盛与安宁呢？ 你是不是也想为校园增加一份诗意呢？ 你是不是也曾渴望让自己心中的音乐传遍学校每个角落，也传到他的耳中呢？ 你是不是也曾渴望在电脑音视频剪辑、文案排版方面自在地挥霍天赋呢？ 如果你也是一个认真讲话的人， 想光明正大的结识各路大佬， 那就来接过二外之声广播台的话筒。 二外，期待听见你的声音。 你想点歌吗？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都想有个。 你想读诗吗？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 声音。 你想点歌吗？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都想有个。 你想读诗吗？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你想秀出你的才华吗？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大写的 BQ 二外之声，与我们分享你的世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家好，我是小 V， 欢迎收听今天的在二外听见你。刚刚度过一个安逸的假期，小 V 刚回学校就看到一群群穿着迷彩军装的学弟学妹们奔赴军训的战场了，不禁想起啊当年前往顺义的我们。时光飞逝，白驹过隙，转眼间大家又开始了新的征程，而我们广播台也在新的学期再一次和大家见面了。大家是不是也对我们分外想念呢？开学第一周，我们啊采用欢脱轻松的方式和大家畅聊一下暑期二三事，怎么样呢？说到暑假，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小 V 脑海里啊浮现的就是暑期神剧这个词了。那些陪伴着我们这批九五后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暑期的热播剧，那些耳熟能详的主题曲、片尾曲，只要那些音乐的声音在电视上一出现，我们就能清楚地知道暑假来了。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小薇就和大家一起做一个游戏。接下来啊，小薇会先放出一些当年热播剧的主题曲，你能以最快的速度猜出这首歌是选自哪部电视剧吗？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第一首吧。 第一题的前奏呀，大家都非常熟悉。这首《当》是湖南卫视热播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主题曲。在剧中，小燕子追求自由和平等，紫薇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尔康痴情，永琪真挚，给当时的我们留下了一大串的感动。而今年暑假，湖南卫视又重播了《还珠格格》三部曲，虽然已经时隔多年，小薇啊还是重温了一遍，虽然感受略有不同，但也算回顾了一把青春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暑期看到这部神剧呢？ 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 也不难猜，当年的《武林外传》用他独特又诙谐的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江湖？他告诉我们，江湖不是金庸古龙小说中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而是一个平淡又凶险，充满着磕磕绊绊家长里短的别样天地。可惜啊，今年暑假这部剧并没有出现在荧屏上，不过我想如果它再次复播，我们还是会再带着怀念的心情进入那个江湖吧。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将将贼，将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将将贼，将将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将将贼，将将贼，要向前看不向后看，将将贼，将将贼，要向好看不向坏看。 世界有太多不如意，但你的生 幻想过这种生活，最好的朋友就在隔壁，最爱的人就在身边，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我们焦虑着小贤和一菲的爱情，为子乔和美嘉的幸福感到着急，替展博和婉瑜的分离感到惋惜，同时啊，也被悠悠和关谷的甜蜜感动。今年暑假的爱情公寓大电影虽然惹来争议无数，可当年那些人留下来的欢声与泪水还是存在的。假期在家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搜索到浙江卫视的时候放下遥控器，又一次静静地笑出了声呢？ 谢谢你对我微笑，十年相伴，这一路那一步那一步， 每一个动作都完整投入，不断变得你陪我加速，奔跑在充满着你 题呢只是热身活动，毕竟啊是热播剧，大家肯定一听前奏就猜出答案了。其实神剧也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每一天都会有神奇被创造出来。回顾完大家都十分熟悉的经典剧目，下面啊小薇就要开始出难题了。今年的一些暑期热播剧的曲目，大家能够一下就听出来吗？看来这是个考察真爱粉的关键时刻了。大家仔细听，这第一首曲子来自哪部热播电视剧呢？朋友们猜出来了吗？热爱韩剧的粉丝呢应该不陌生，这首曲子啊正是今年暑假热播的韩剧《金秘书为何那样》的主题曲。整部剧打翻韩剧的狗血套路，全程啊从头甜到尾，真是喂给了单身狗好大的一袋狗粮呀。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新的学期啊也希望你们能在校园里邂逅那个让你甜甜的人。这儿还猜不出的听众啊，小薇给大家一个提示词，凤凰。没错啊，这首歌正是正在热播的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相信很多朋友啊都是追着这部剧度过了炎热的八月，现在这部剧也即将结束，一路追着这部剧到现在，小薇也祝愿大家能够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上对的人，大学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是与愿违。 种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了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生尘， 而刚刚完结不久的《延禧攻略》也在剧迷里掀起了狂风，虽然各大卫视并未播出，但是啊，并不影响网络播放量的层层窜高。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独特的人物呢？是紫禁城第一社会人的魏璎珞，还是每一个截屏都是礼仪模范的富察皇后，还是紫禁城里最受欢迎的男人傅恒？小薇印象最深刻的呀是富察皇后的自述，她说她以后只做富察容音。小薇也希望在新的学期大家都能看清内心的自己，只做你内心的你。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我是刘依林，欢迎来到今天的在耳外听见你。余夏未消，校园里的喇叭再次响起，很高兴又与大家相聚在了耳外的美丽校园里。去年的新生已不再是校园里备受照顾的小学弟小学妹了，大家的辈分也都长高了一级，不知各位学长学姐作何感想呢？大家或许都有一些离家的惆怅，或对起早贪黑的学习生活的抵触，但我们倒是很高兴能够重新回到大家的耳边。假期的结束也意味着我们得离开夏日的故乡，今天便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家乡的夏。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甜，绿树阴垂画檐。这一首元曲名家白朴所作之《天净沙·夏》，真切而细致地道出了夏日雨后的缱绻。这楼高水冷瓜甜，倒是与我们蜷在沙发上的境界有一二分相似。你的夏天是鸟树虫鸣，还是空调 WiFi 西瓜？是池畔水花四溅，还是楼下烤串小龙虾？无论你的夏日模样几何，给我们两分钟，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夏天的样子。 奇妙。几个小时的飞机高铁便能把人从一座城市带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人群带到另一个人群，从一种生活带到另外一种生活。有人说过，去到另外一座城市上学，从此家乡便没有了春秋，只剩下冬夏。今天有幸采访到了几位同学，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天南海北各处的夏呀，究竟特别在哪里。 其实北京的夏天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堆特别好吃的东西，就像什么炸酱面呀、玉米啊、豆汁儿啊，然后那会儿经常去大十二的便宜坊吃什么卤煮啊，然后就是那种各种小吃。因为北京的夏天其实特别特别热，就在我的记忆里，一般大家白天没事儿都是不出门的，就在家里待着，但是一到了晚上，就是外面人就乌嚷乌嚷的，就是有吃大排档的，有吃烤串的，然后还有各种老爷老奶奶遛弯儿的。就那会儿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跟着家长出去，因为那会儿一出门就是走两步你就能碰见一个什么铁板烧的呀，炸臭豆腐的呀，然后卖那种烤串的呀，然后那个时候一般跟着家长出去呢，你就能吃上那么几串。其实我觉得北京的夏天主要的活动，大家活动时间是放在晚上的，因为白天实在是太热了，一般那个时候就是下午四五点钟就开始外面人就开始多起来了，然后就是各种吃，就是小龙虾呀，这个串儿那个串儿的，然后大家就在那能聊一聊，就聊聊上半夜那种。 听到这位北京姑娘的话，这是想让我今晚就到北京的市井胡同里感受感受北京的夏天。如果你对夏天也有自己别样的感受，你也可以在 BSU22 之声微信公众号分享给我们，我们期待听见你的声音。夏天还是慷慨的，留给了我们两个月烂漫缱绻任意消磨的午后。于是在夏天休养好生息的我们又踏进了学校的大门，京城也用上了自己最美丽的季节，牵上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学年。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楼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郁达夫先生看来，故都的秋之美景不胜枚举。秋天北京的天是最蓝的，蓝得好似澄澈的海。如果天上有几朵白云，白云就像是海上的白帆。莫言先生在《北京秋天下午的我》中对北京秋日蓝天的赞叹，我也是再赞同不过了。不知你眼中的京城之秋是什么样子的呢？要是可以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那就再好不过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最后一首歌曲。虽然你可能刚离开你的城市，但我想对你说，欢迎回家。 See the pyramids along the Nile, Watch the sunrise on a drop.Fly the ocean in a sea 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the rain. Just remember till you're home again. You belong to me. 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也有想要分享的故事或是想法，请微信关注 BISU 二外之声，我们期待听见你的声音。最后，希望大家能很快度过与学习生活的磨合期，新的一学年一定要活成最好的自己，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See the 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the rains. Just remember till you're home again. You belong to me.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托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日说新语，我是黎曼。新学期新气象，已经遇见新同学的你，有没有收拾好心情迎接新的高三式学习呢？为了躲避炎炎夏日，不少人打算依靠煲剧、吃鸡、葛优躺三大法宝度过一个完美的暑假。但理想越丰满，现实越骨感。窝在家里一段时间，不是被暑期霸屏神剧辣眼睛，就是游戏打多了手抽筋，加上躺久了脊椎还有点隐隐作痛，不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看一看夏日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先来听听看他们都去了哪里。 这边暑假去哪旅游了？ 去了澳洲、波兰、捷克和德国，都是波兰语的。 那你去波兰逛了什么地方？ 主要是去做了三周的交换，在波兰的波茨南，然后利用周末不上课的时间去了德国和捷克的布拉格，德国的柏林，主要是逛了一下重要的景点，帮各种女同学买了买便宜的化妆品之类的。 那这次去波兰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应该是第一次出国，然后也是一个人在外面，而且出去玩都是自由行，自己规划，然后用蹩脚的英语跟别人交流，所以觉得自己变得更坚强了，视野更开阔了，踏过了没有踏过的地方，觉得还挺开心的。 今天暑假去了哪儿呢？ 去了怀柔那边那个水长城那边。 水长城？ 对，还有怀柔的青龙峡，还有雁西湖这边，没有太远的地方去，就是郊区玩。 啊，就一直在怀柔。 嗯， 你是怀柔人吗？ 不是。然后因为就是因为跟老人出去嘛，太远了跑不动，所以就去的比较近。 还是比较孝顺。 嗯， 那边的山水啊都比较多，然后空气也还行，挺好的。因为我报了个实习，就一直在实习当中，就没有怎么出去玩，对，所以也就那么几天，也就是跟家里人出去溜达一下，就没别的了。 你是新生吗？ 嗯，不是，大四了。 哦，那这个暑假应该是你最长的一个假期了。 其实也是比较可惜，因为报那个实习比较早，所以后边就没有时间再出去玩。你确实要是能再出去的话，肯定想往再远点的地方跑一跑，就是再多照照照片，或者多一块吃几顿饭什么的，就这样。你出去吃点好吃的， 在父母确实享受一下。 嗯，对，是这样。之前也有是跟家里人去云南呀，还有就是广西桂林那边，去那边看看不同的风景，也有去那个丽江古城，去那边转了一转，也吃了那边当地的一些菌类呀，还有他们那个腊排骨那种火锅什么的也都吃了，基本还是去吃的比较多。然后也去过西安那边那些回民街小吃街那些地方吃，对，然后重庆也去过，重庆那边去吃他们的火锅啊，就但时间都不长，一般都是三四天，就是去那边 小逛一下。 对对对，就小逛一下，然后就回来了那种。 也算走遍了大江南北。 还好，没有家长走得多，他们比我闲。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 暑假去了哪里旅游呢？ 去了重庆还有天津。 那你是哪里人？ 嗯，北京。 那去了重庆有没有觉得不太一样的？ 对，感觉会有很大的差异，不管是说气候上还是那边景观的特色上都会有很大差异。重庆是山城嘛，他们那儿道路都是起起伏伏的，开着车一会儿就上山了，一会儿就下山了，然后很多景点都会是在山上，后面也会有一些特色的观景台都是直接在山上，从山上就可以看夜景看 到。嗯，重庆的山比较多，重庆应该最出名的是小吃吧。 对，重庆的那些火锅啊，什么糍粑呀，特别好吃，我们每天都吃。其实我不是很经常去旅游，到重庆去见识一下南方的风貌，就会对这个世界就多一种认识，就会觉得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这个 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是在地 要出去旅游了吗？ 嗯，去了。 去了哪里呢？ 是在日本。 那你去了日本哪个地方玩呢？ 东京、京都还有大阪。 那些地方有什么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因为我是跟男朋友一起去玩的，所以印象深刻的话大概就是 浪漫之旅。 对，去了水族馆，围着一个鲸鲨看了一圈又一圈。 那你觉得这次去日本的旅行对你有什么收获吗？ 嗯，挺有收获的，因为我是大三去交换了，然后今年刚回来，在大三之前也去过日本旅游，在那个时候就是日语、中文还有英语肢体语言混杂在一起，但是现在日语几乎没有问题，而且这一次去玩的时候明显不像以前光玩然后大家都买的东西，比如说这回跟男朋友一起去帮他配眼镜，去日本体验了一下配眼镜，然后全程没有用翻译，都是我在跟服务员说，还有之前我妈来也是帮他买衣服，服务员误以为我是翻译，就因为学了语言所以体验到了一些平常旅游体验不到的东西，还挺好玩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是和本土人交流没有障碍。 嗯，对，除了黑话可能还是听懂。 黑话就不需要听懂了。那你们暑假去了哪个地方旅游？ 日本、香港什么的。 香港应该蛮多玩的地方。 对，香港我觉得那儿的环境特别好，反正 绿化， 对对对，而且景色也挺好的，而且人都很文明吧。 那你觉得去了这么多地方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对，就是看看那边的文化呀，就素质会提高一点，我感觉。 这么看重素质？ 对对对，觉得差别太大了，感觉就日本素质特别高的。 日本确实是以素质出名的国家。 林曼也给大家搜罗了几个看上去还不错的避暑胜地，首先是福建的云水谣古镇。作为云水谣电影的取景之地，这个古镇美到让人窒息，村落里举目四望，到处都是鹅卵石铺就的道路，加上山脚下、溪岸旁、田野上星罗棋布的一座座姿态万千的土楼，风景更是别具一格。栈道边一大片古榕树群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蔚为壮观。坐在树下休憩下棋，凉风习习而来，好一副悠然自得的避暑画面。接下来我们来到浙江舟山的花鸟岛，有人说它是东方的圣托里尼，也有人说它是中国的巴厘岛，如此盛名足以说明奇景之美。来到花鸟岛可以和朋友一起在南带沙滩戏沙玩耍，可以和喜欢的人手牵手吹着海风漫步在岛上唯一的公路马塔线，可以出海捕鱼体验当一天的渔民，还可以在远东第一灯塔看日出日落。选择花鸟岛避暑，去感受海天一色，风清气朗吧。最后还有河南庆阳的神农山。神农山虽因炎帝神农变白骨尝百草而闻名中华，但其堪称全国之最的自然风光更是吸引了不少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到此驻足游览，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这里有雄奇险峻的紫金潭，也有天下一绝的白松岭，游走山中一步幻景，恍若人间仙境。来到神农山避暑，山间的流泉飞瀑，山顶的一览众山小，绝对令人心胸顿开，神清气爽。在节目的最后，一句话送给开始奋斗的你们，你背单词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练发音时，太平洋彼岸的海鸥振翅掠过城市上空，你晚自习时，极圈上的夜空散漫了五彩斑斓。但是少年你别着急，在你为自己未来踏踏实实的努力时，那些你感觉从来不会看到的景色，那些你觉得终身不会遇到的人，正一步步向你走来。这个暑假你是怎么度过的？把有意思的经历分享到 BISU 二外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就有机会被主播小姐姐选中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也许已经没有